够听到你的福音，我们听到你的福音，我们也相信你的福音。我们今天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真是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欠了你为我们舍命挂在十字架上的债，我们也欠了这些前面的先圣先贤所我们留下的血迹，这些寻道者的血迹，我们也欠他们的债。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他们的努力奔跑，主，我们今天听不到这样的福音。主，我们实在感谢，我们实在赞美主，我们真是要看到这样一些在你面前摆上的这些我们前面的这些宣教的人，他们或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或到远方传福音，我们真是看到他们的劳苦。主，我们在你面前，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对你说，主，我们也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要到远方传福音，我们要向万邦传福音，我们要用诗歌，用信息，用这福音，我们来见证这个2000年前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老旧的福音，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这样一个十字架在人看来是一位羞辱，但是主，在你却是荣耀的记号。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万邦，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真是在看到我们实在常常受我们眼目的情欲，常常受我们肉体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把我们拉向世界，让我们真是有的时候羞于传福音，有的时候没有力量传福音，更有的时候我们懒于传福音。主，求你赦免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宝血来遮盖，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真是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在我们的软弱上，主，显出你自己的恩典，显出你的刚强。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台前，献在这样的一个坛上，把我们真是全人全身全心都摆在你面前，求主你来运用，求主你来使用，求主也真是叫我们破碎我们这样在外面的一个瓦器。主，因为我们的瓦器，我们是如此的刚硬顽梗，我们这瓦器常常把我们里面的宝贝的这个荣光遮蔽，让人看到我们只是看到瓦器，不能看到主你的宝贝是何等的荣耀，因此人看到我们，他们不愿意来相信你。主，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瓦器被破碎，被你所破碎，被你所炼净，叫我们里面的宝贝能够彰显出来，当人看到这宝贝的时候就被你吸引。我们常常感觉传福音没有力气，没有力量，主，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瓦器在传福音，这是何等的卑劣，何等的不讨你的喜悦。主，求你洁净，求你炼净，求你把我们压伤，求你把我们压碎，像橄榄压成油，像葡萄压成酒，把我们所有的拿去，让你自己来代替，让人看到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我们，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渐渐兴旺，让我们自己渐渐衰微，让我们今生的骄傲完全没有，取代的是主你自己的荣光，永远的知识，永远的荣光。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你面前的诗歌常常是我们不配的，但主，我们实在你面前诚心，我们说这是我们所愿意的，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但是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你的力量就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感动来服侍，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来服侍，也是为着你的荣耀我们来服侍。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压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们一起唱，然后第二节我们用读的，第三节弟兄，第四节姐妹。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钢，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躯壳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你所收取的多。 来待你。 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爱来苦练，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 这边讲到我们要每次打击都是真 理， 如果你 用你烧去的东西， 你 以自己来代替。 我们唱一起唱副歌，每次的打击，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说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弟兄请唱第三节， 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尽凋谢，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不顾及取心，不愿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 起来，每次的打击，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接受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姐妹唱第四节， 如果你我说要哭了，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我就愿意都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被任何事 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说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们一起来赞美。第五节， 我要赞美，再叫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更好。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令我所说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第五节唱到经过前面这一些这个作者他所感觉感受到经历到被压被炸，觉得经历到自己的不行，自己的不愿意放掉，他最后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然他边赞美边流泪，但是这甘甜比前更加甜。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被主压更亲近主，让主成为我们 代替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主面前来，我们说边赞美边流泪，我要赞美，再要赞美。我们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遍，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因为爱来苦练我们的主。 我要赞美，也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添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我所需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但愿我们也都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的主，他能加增，我们减少，他用他自己来代替他所拿去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今天第一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我们有带圣经的，请我们自己翻我们的圣经。真的没有才看啊，荧幕上打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五节，我们来一起来慢慢的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请保罗来到特比，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第二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有圣经的还请大家翻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十九节我们来请，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感谢主，我们今天牧师继续他加美的脚中的正道，这是第三次的正道，他的题目是训练与装备，我们请张牧师。